朝鲜国际问题研究院财经研究所研究师李慧荣22号发表了文章《揭开穷凶极恶的挑衅者真面目》。文章指出，美国肆意指责我国巩固自卫国防力是一种威胁和挑衅，并几口重谈凭空捏造的挑衅老调。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今年年初出笼后大发狂政，说什么北朝鲜的威胁达到了极为严重的地步，对于支持北朝鲜的国家、团体和个人都会彻底加以制裁。美国经常向朝鲜半岛及其周边投入各种核战略资产和尖端武器装备，并进行对朝核恐吓和战争威胁，反倒胆敢指责我国增强军事力量的措施是一种挑衅，这本身是一个极寒捉贼的强盗逻辑。自己发起挑衅，却把其责任转嫁给对方，要是对方软弱就扑上去，要是对方反抗就执拗地施加压力，最终吞下去，这是天生就具有强盗本性的美国典型的侵略手法。美国为侵略他国而执拗地发起挑衅，其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朝鲜。文章列举资料揭露，美国在1866年派沈门号入侵朝鲜，并一直不断进行对朝军事挑衅的事实后指出，美国不久前动员两个核航母打击群在朝鲜半岛海域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联合军事训练，却大造广告说那时表示了要遏制北朝鲜挑衅可能性的强烈意志。文章指出，这就是穷凶极恶的挑衅者美国的真面目，他们关心的只是在朝鲜半岛维持一种接近战争边缘的超紧张状态。美国把我国说成挑衅者是有他们自己的迫切理由的，那是因为他们对朝鲜的军事威力迅速强大感到恐怖，有必要维持早已遭到破产的同盟战略。但是真实是掩盖不了的，玩火者必定会自焚。文章强调，美国只对无核国家和弱小民族进行军事上笼络，这种美国式虚张声势对名副其实的核强国朝鲜是绝对行不通的。谁要是被比方挑衅老调冲昏头脑，或对其老调随声附和来重谈挑衅老调，谁就最终遭到灭亡。世界不久会清楚地看到邪恶帝国的核棍棒在先君朝鲜正义的核宝剑面前像一根朽木一样被一刀折断。